港版红穗珍集体食物中毒事件，食环揭制作及保存情况欠佳。 农历新年口罩供应短缺，消委会促商户勿趁火打劫台价。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5日，新增53宗确诊，43宗本地个案，6宗源头不明。 限聚晚市禁堂食措施延长，学校暂停面授课至农历年假。 玛加列内科日间病房多人染疫，曾逗留者需检测。 英国确诊人数再创新高，约翰逊宣布英格兰再次封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1月5日在星期二的早上有萧乐文在这里，在千禧年代继续跟大家见面。由今个礼拜开始再提提大家，逢礼拜一和二都有萧乐文在这里，叶冠霖就会是逢星期三四五在千禧年代这里出现的。讲下靶场的消息先，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见到寻日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啦、教育局局长等等咧，都有开一个记者会出嚟见大家。咁啊，其中就讲到就话，因应近日嘅疫情啦，咁啊风险都未退啦，咁所以有一啲嘅社交距离嘅限制咧，都仍然会继续噶。咁见到都话咧，可能去到农历年前放宽到嗰个嘅措施嘅机会咧，都系唔高嘅。咁另外见到咧，有啲关于学生嘅措施嘅，咁就好似喺中学啦、小学、幼稚园啦，其实都停面授课咧好一段时间噶啦。咁见到就话咧，呢个做法咧都会继续噶。不过中学生咧可以翻学校嘅学习人数咧就会多翻啲啊。由原本咧全校可以即最多六分一人咧翻学校啦。咁而家咧就话上午班咧，即上下午咧都可以各自有六分一，咁即系加埋即六分二嘅人咧可以翻学啦。咁啊，另外咧小学咧原本咧全部都系要网上上堂嘅，咁而家咧就话可以有六分一嘅学生可以上半昼堂咁样，有啲等等咁嘅新嘅进展啊嘛。你又点睇咧？喺疫情之下，有一啲措施即系因应疫情咧，都成日有变动嘅。今次呢个变动，各位观众听众又点睇咧？有啲咩睇法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你哋睇法噶。电话旁边就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嘅，早晨。 早晨，系萧乐文。 早晨，陈局长。咁啊，头先就讲到即系一啲新措施啦，都讲到疫情啦。寻日咧就即系其实近日咧都系几十宗咁样嘅，咁啊低过50宗啦，叫做。咁啊寻日嗰个本地不明源头个案咧就得6宗嘅啫。但系见到话嗰个社交距离措施都未放宽住嘅。而家呢个谂法系谂住即系几时先会放宽啦？你哋个标准系谂住点嘅？ 當然咧，而家咧，我哋即係每一次咧，都係睇翻嗰個整體嗰個疫情嗰、那個情況，同埋咧，我哋即係本地嘅情況啦，外地嘅情況啦，同埋咧，我哋嗰個措施嗰個有效性嘅。咁當然咧，我哋而家都睇到我哋嘅即係琴日我都講咗，我哋嘅七天平均數係一路咧都係有回落嘅。咁但係呢個回落咧係非常緩慢啊，嚇，同埋咧仍然咧都係有源頭不明嘅個案。如果我哋睇翻整體，大概係三分一到嚇。咁雖然呢個源頭不明個案都係有回落，但係亦都咧係好慢。咁呢個亦都係顯示咧社區咧都仍然咧係有啲嘅傳播鏈嘅。咁我哋一方面我哋就喺嗰個社交距離嘅措施咧，一定係希望大家都即係盡量去堅守啦嚇。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即係要去繼續去呢個社交距離嘅措施，要大家合作啦。就都因為咧，除咗話我哋有回落趨勢，不過慢之餘咧，我哋都睇到一啲例如好似八達通嘅一啲嘅數據咧，大家個出行咧嗰、那個係降低咗嚇，因為我哋都有在家工作啊呢啲，但係咧就唔及第二波同埋第三波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就是、回落嗰個嘅幅度嚇，咁所以咧最近亦都大家睇到醫院咧都係有啲 爆發啦，嚇，同埋咧亦都係即係過往喺隧道一啲地盤工人咧都係有爆發，咁所以呢啲嘅爆發咧，我哋其實擔心嘅，我哋對於喺即係而家回落，但係個速度咧係慢，同埋咧。这个亦都是显示除了有传播链都有之外呢，个疫情反弹风险呢其实都是未退的。咁所以呢我哋要一定要小心行事囉。 嗯，明白的，即係那个回落度是比较慢一啲。咁但係都想俾市民知道去到乜嘢地步，係咪话有啲专家所讲去到清零可能去到14日两个礼拜咁就可以放宽一啲社交距离呢，咁大家都有个目标睇到啦。同埋即係如果见到个缓慢速度係咁慢嘅时候，有冇谂住咩方向再点收紧咧？咁 而家咧，我谂喺我如果我哋睇翻一路由即系十一月尾到而家咧，我哋有嘅社交距离措施，例如十二月头即系早期吓开始，已经系一个同第三波最严厉嘅都系一样噶啦吓咁。咁啊，亦都係去到24號嗰陣時候咧，亦都係再延長。咁琴日咧都係再延長。咁我哋覺得咧呢一個措施咧係有效嘅，因為咧亦都係睇到有嗰個回落。咁當然咧，如果你話要再收緊，係咪再收緊個速度就會快啲咧？定係話如果而家大家都係仍然因應呢一個而大家再喺嗰個出行啊嗰度咧係再係減少啲？这个都是能够帮到手，因为呢一方面我们当然一路是评估个疫情，要看一看会不会是有需要去这样做，但另外当然如果我们是要去即下一步也都会带来呢社会呢是有一些不便，所以这里呢我们都是要平衡的。而我们最近看到除了八达通出行的情况减少出行的程度咧，係較上一波個疫情咧係為細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有啲唔少家庭群組爆發嘅。咁衞生防護中心都俾到個資料咧，部分咧可能係涉及一啲冬至嘅聚會啊，或者係有啲都係成十多人嘅聚會，咁有啲有幾代都有感染。咁呢個咧，我哋都係特別擔心嘅，所以呢一段時間咧，都係要監察住咧。在新年和在聖誕的長假期呢有沒有造成反彈，這個呢我們一定要密切監察的。 剛才講到一些即可能在冬至裡面有一些家庭群組的情況，有沒有針對這些私人在家裡面的聚會都要有些收緊或者不讓他們做，還有接下來都新年啦，大家都可能會聚首一堂的，這些情況又怎樣搞呢？ 我哋當然希望係盡量咧，我哋都一路係呼籲啦，大家咧就盡量咧要唔好一個跨家庭圈嘅一個聚會啦。咁因為呢個咧都係如果當有即係任何感染嘅時候咧，呢個嗰個嘅風險咧係都會減低嘅。你越多人越多唔同嘅家庭，佢又會再散發開去。咁所以呢個咧係我哋嘅呼籲嚟嘅，係強烈呼籲啦嚇。咁當然你話樣樣嘢，如果你都係要去法例去規定嘅話，咁呢個其實當然，如果我哋覺得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會探討嘅。但係亦都有唔同嘅聲音嚇，有啲亦都可能覺得會如果係去到屋企都要去規管嘅話咧。都會有啲有啲太嚴厲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係會一路睇住整體嗰個情況。我希望咧大家咧都係接受嚇，同埋咧係遵守嚇社會嘅呼籲啦，我哋政府嘅呼籲。咁如果我哋大家能夠同心協力咧，係能夠將個疫情咧係再撳低嘅時候咧，咁呢個咧亦都會係令到我哋嚟緊例如喺農曆新年咧，就個情況咧就會有個好轉咯。 年宵花市嗰啲咧，呢個唔關屋企入面事啦，呢啲會唔會應該都唔會搞係咪政府？ 我諗係大型嘅活動咧，我哋都係要好仔細咁去評估嘅。而家我哋未有任何嘅即係整體嘅即係安排嚇。但係喺如果係你話整體，我哋對於有唔同嘅過往啦嚇，有唔同嘅大型嘅活動咧，其實咧都係盡量，尤其是喺即係疫情 都仲係有傳播鏈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要避免嘅，因為如果係繼續嘅時候咧，這個亦都係嗰個爆發嘅風險咧，係一定會有喺度咯。 另外咧，見到尋日就話啦，即係食衞局咧，就係政聯同創科局咧，係開發一個內部資訊平台，咁就話係統一收集同埋記錄一啲追蹤密切接觸者嘅資料，亦都可以減少咧人手處理嗰個時間嘅。呢個資訊平台實質個運作係點啊？同埋而家嗰個進度係搞成點㗎？其實 咧這個呢主要都是給衛生防護中心呢在追蹤那些密切接觸者的時候呢是用的。咁昨日啊，我諗衛生署署長都解釋過啦，就係、是、令到咧嗰啲即係接觸者佢哋去追蹤嘅時候咧，嗰啲資料咧係更加電子化嚇，同埋咧係可以更加快捷咁樣咧，係將呢啲資料咧去整理分析咁樣。咁所以而家其實佢哋都已經係開始咧係使用部分嘅平台㗎啦嚇。咁所以呢一度已經係是一路開展緊，咁但係我諗除咗呢個平台之外咧，亦都係人手都係重要嘅，因為當個個案咧係多，同埋咧係累積越多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咁就都需要大量人手去翻查啦，同埋咧係去追蹤嚇，同埋咧係去了解啊，去問啊咁樣，咁同埋攞到翻嚟嘅資料咧，亦都係需要去分析。咁如果係有一啲係密切接觸者嘅，當然要立刻係再做功夫嚇，亦都要去佢可能要需要去檢疫啊，同埋咧係要隔離啊，咁同埋咧要去測去檢測啊咁樣。咁當然我哋覺得，如果我哋要盡快去清零嘅話咧，除咗我哋不斷咁樣擴大我哋嗰、那個即係檢測嘅範圍之外咧，大家留意到我哋嘅強制檢測，而家喺我哋唔同嘅大廈咧，即係每一日咧都有多一啲有例如即係衞生防護中心佢哋宣布嘅一啲嘅大廈需要檢測啦。咁即係大廈嘅居民需要檢測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就話如果我哋更加能夠快捷咁樣去追蹤到啲密切接觸者，甚至乎佢哋嘅密切接觸者咁再追多一層兩層落去咧，咁呢個亦都係會將去堵截嗰個病毒嗰、那個傳播係有效咁做嘅，即係有效能夠做到嘅。咁但係當然咧，呢個亦都係需要更加多嘅人手咧，係去處理咯。咁而家政務司司長已經係領導緊一個跨部門嘅小組咧，係去安排更多嘅人手咧，係去集中咧去做呢個工作。 頭先講呢個平台咧，我哋逐樣講先啦。都講了少少啦，但我想知道咧，係實質有幾多個部門係會喺呢個平台入邊共用呢啲資料？嗰啲資料係咪都係一啲地址嘅資料，去減少一啲即係記錄上出錯，唔使再人手入咁？定係一啲咩資料嚟㗎？ 我諗主要都係琴日處長都講咗啦，例如身份證啊，身份證號碼啊，甚至乎係唔同嘅相關部門。佢哋或者係機構，而家佢哋有嘅資訊系統咧，係主要係政府嗰啲啦嚇，咁都係大家連結起嚟，咁就可以咧係統一收集呢一啲嘅資料，就唔使話喺唔同嘅平台，其實大家就都各有各做咁樣樣。咁呢個都係簡化而家以人手為主嗰個資料搜集嘅，因為而家咧如果要人手去搜集資料啊、輸入啊。分享呢啲程序啊，呢啲咧其實嗰、那個時間咧，當然係要耐啲嘅。咁所以如果能夠有咗呢個平台咧，就可以更加一站式咁樣咧，係做到去加快衛生署佢喺追蹤呢啲密切接觸者進行佢因為追蹤咗之後都要檢測啦、檢疫啦，或者咧係要做醫學監察嘅。咁所以呢一啲嘅工作咧，亦都會即係因此咧係可以更加電子化咯。 即係包括地址，我想搞清楚，因為咧近日咪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有兩個地方喺觀塘啦，同埋喺葵涌都係一個同樣叫華豐園嘅單位嘅大廈入邊咧，有一啲確診個案，咁就令到咧個資料出錯啦。因為分別在兩棟大廈各有一宗的確診個案，但是就計了落去同一棟大廈有兩宗，然後就將他哋列咗入去一個強制檢疫嗰、那個強制檢測嗰個嘅名單入邊。而家呢一啲地址是不是屬於頭先所講嗰個嘅平台嘅即係大家可以共用的一些資料啦，去減低呢個問題嘅咧？ 我想一般是如果是卫生署他们是会问这些的密切接触者的资料呢就都会是即是去会在这个平台那里的、 嗯、 一般那些基本资料。 嗯嗯咁點避免頭先我講嗰個問題？即係下次會唔會有可能又出現翻啊兩棟地方好似嘅個名，跟住就啲地址又搞錯咗啊？兩個個案唔係住同一度，又列咗喺同一度啊？呢啲係咪可以透過個平台去避免，或者有冇其他方法避免？ 我諗而家我哋喺即係我哋一方面咧都係同時間咧去競爭啦，我哋都希望盡快去發呢啲嘅。嗯強制檢測公告，咁因應咧，跟住咧，亦都係有其他大量嘅工作加例如我哋係睇下有冇需要去設立呢啲即係流動採樣亭啊等等。咁所以咧，我諗喺衛生署佢哋都講咗啦，佢哋都會喺對核對呢啲資料咧，以後咧就更加即係清楚小心咁樣樣啊。咁啊，亦都喺我諗市民嚟講咧，如果係對於檢測，而家我哋嗰個檢測嘅規模咧，都係盡量咧係擴大，每一個區都有佢嘅社區檢測中心嚇，加埋入，如果係有需要強制檢測，亦都係有呢啲流動嘅即係採樣站啦嚇，亦都係加埋咧，大家仍然係可以去超過百幾個點咧。去即係攞呢個樣本瓶，所以市民咧，我都呼籲大家，如果係有擔心嘅話咧，都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去做檢測咯。 頭先都講到啦，一啲即係追蹤上面都涉及好多唔同嘅人手嘅，咁啊見到就話即係政務司司長亦都安排緊，係可能有啲各部門去幫手啦。係咪都涉及一啲紀律部隊嘅人員？而家涉及係通常係啲咩部門啊？如果佢哋真係嚟幫手，係主要係實際具體係做啲咩嘅？ 一般嚟講咧，其實而家喺而家嘅情況咧，我諗警察啊，同埋紀律部隊嘅同事，包括係入境處啦嚇，同埋咧海關啊，呢啲紀律部隊同事咧，都已經係幫緊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咧唔同嘅追蹤嘅工作噶啦。 嚟緊再加咧，咁係 嚟緊咧就係都會再加嘅。咁但係除咗係我諗係呢方面嘅人手咧，其他我諗即係文書嘅工作咧，個人手咧都係需要大量嘅，因為有好多可能係要去將一啲資料咧係去即係key in 啦嚇，擺落去電腦嗰度啦。另外有啲咧可能係要聯絡嘅工作啦嚇，例如我哋話啊有緊密接觸者喎，佢需要入去檢疫中心，咁亦都係需要俾電話佢啊咁樣。咁亦都係有同事咧，就亦都係要例如有啲醫學監察嘅工作咧，亦都會就需要做啊咁。咁所以有好多聯絡嘅工作，好多有去即係處理資訊嘅一啲嘅工作嚇，亦都係係有好多唔同嘅文書嘅工作嘅。當你即係每一日都有幾十個個案，之前琴日再琴日亦都係有一啲即係個案係累積嘅時候咧，咁嗰個數目咧都係大嘅嚇。 呢啲係交俾譬如警方啊、入境處啊、海關嘅同事去幫手。頭先你講嗰啲文書工作係嘛？ 我諗唔同嘅工作咧，衛生防護中心咧，佢哋都會係安排咧。當然佢哋係即係主力啦嚇，咁佢哋都會安排。我諗唔同俾到嘅人手，佢哋咧，佢哋最適合咧係做咩工作咧，而去參與喺整個追蹤過程中咧，唔同嗰個工作嘅部分。 嗯之前都見到啦，譬如富昌村富運樓啦，嗰啲流動採樣站就遲咗出現啦。見到有譬如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嘅董事黃利寶都話，其實原本咧係譬如另一間嘅公司去做嘅，咁啊見到佢哋喺大坑東村咧，後屘都要接手。係咪見到而家有一啲喺私人嘅檢測服務咧，都係見頂，所以先至即係一而再再而三出現一啲佢哋形容為啲甩碌啊或者甩漏嘅情況咧？ 喺我哋其實發一個強制檢測公告嘅時候咧，我哋其實都有唔同嘅地點咧，係可以做到呢個檢測嘅，俾呢啲即係接受強制檢測嘅人士。咁當然咧，為咗便捷市民咧，除咗話可以去佢當區嘅檢測中心，即係常設嗰個檢測中心啦嚇，以及係去當區亦都可有佢嘅

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同大家讲到疫情嘅一啲即系新嘅进展啦。咁亦都咧想讲下啦，即系之前咧公立医院咧有一啲嘅疫情新冠病毒咧爆发嘅情况。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就系喺联合医院嗰度嘅。咁啊，近日咧就见到喺玛加烈医院都出现一啲疫症嘅爆发啦。咁啊，见到话玛加烈医院咧嘅日间病房咧有一名66岁嘅骨髓瘤患者咧喺上个月。去到日间的内科病房那里是吊针之后就确诊。期间就留了在个病房那里是5个多钟的。最后呢昨天的结果就发现是传染了4个人，当中包括是2个医护人员的。整个情况是怎样都可以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去讲解一下的。有玛加烈医院副行政总监胡运作黄立己医生的，早晨黄医生。 早晨早晨。 想讲下而家即係俾大家了解一下先，喺医管局嚟讲呢，如果即係啲病人要入院做检测嘅时候，有啲咩把关，即係避免呢、這个新冠病毒可以喺即係会喺个医院嗰度爆发嘅。 其实而家所有留院嘅病人呢，我哋都会同佢做个核酸检测嘅。咁、所以如果病人入医院要住院嘅话呢，佢哋其实全部做个检测呢，起码有日知道佢有一次呢係阴性检测。咁所以喺普通病房相对安全嘅。咁但係我哋日间病房呢就唔係所有病人做嘅。因为之前啲病人呢，其实佢哋嚟日间病房可能逗留好短时间，可能1-2个钟头啦。咁其實個報告都未有咧，佢已經離開咗噶啦。咁所以我哋之前咧就唔係所有病人咧喺日間病房咧都會做檢測嘅。 講一講先，如果真係喺醫院做一個檢測，無論日間又好，入院要做嘅檢測又好，係咪即係抗原嘅測試嗰個方法㗎？定係有第二啲方法會更加準㗎？ 而家基本上就係用核酸檢測嘅，咁核酸檢測個敏感度咧比抗原檢測咧仲要高嘅。咁大部分而家你見啲社區檢測中心啊嗰啲做緊嗰啲咧，全部都係核酸檢測嚟嘅。 咁而家即係今次發生呢一個嘅喺一間病房出現爆發嘅情況啦，其實成個運作係點咧？即係大家都唔係好了解，即係呢段疫症期間，即係醫院嗰個運作會唔會有啲新嘅情況咧？喺一啲日間服務嘅病房嗰度，而家係開放成點樣嘅嗰個運作係？ 其實日間病房咧照如常運作嘅，咁但係我哋嚟日間病房嘅病人咧，我哋會同佢探熱啦，問佢有冇接觸啊、旅遊史啊咁樣啦。咁如果佢有發燒嗰啲病人咧，我哋會進一步去檢查個病人咧，睇下佢會唔會有可能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啦。咁我哋嗰啲病人咧，可能我哋要轉佢去獨立嘅房間嘅，咁今次呢位病人咧，佢就本身就係患有骨髓瘤嘅，咁抵抗力相對係低啲嘅，咁呢類病人咧，其實佢哋發燒都係好常見嘅事，咁佢入到嚟之後咧，我哋醫生我哋護士同佢探過熱，發覺佢有少少燒啦，醫生亦都睇過佢，咁聽過肺咁樣，各樣嘢咧都似乎係正常嘅，咁我哋之後再探一次個病人嗰個體温咧已經正常咗噶啦。咁但係都為謹慎起見咧，其實都將個病人咧安排喺一個獨立嘅位置度嘅，即係佢坐嗰個位咧，周圍有啲隔板啊咁樣。咁我哋都所以日間病房其實已經有特別安排去為呢啲病人等佢哋可以留喺度進行治療噶啦。咁但係好不幸啦，佢嗰個病毒量似乎就係比較高啲啦。咁佢可能喺食飯嗰陣除低口罩咧，就令到個病毒咧散播開去。 整體我想知道咧，問翻日間病房嗰度先，究竟有啲咩人係會即係去日間病房度，係啲咩病嘅人啦？同埋個人流量多唔多？因為你話本身都唔係全部人做一個檢測嘅。 其實日間病房一日可能出入有幾十個病人啦，咁我哋呢一間日間病房咧，主要就係照顧啲血液科嘅病人嘅，咁除咗血液科，有啲其他嘅內科病人都會去嘅，咁但係以血液科嘅病人佔多啦，佢哋去個日間病房咧，會包括去做啲化療啊、輸血啊、做一啲檢查，譬如抽骨髓啊咁樣。咁所以佢哋逗留喺嗰度嘅時間都係短嘅，可能都係 由一至兩個鐘啊，到到大半日咁樣樣嘅。 嗯嗯，頭先你講到咧，今次嗰個女病人出現過一度出現過發燒啦，咁後屘再進一步檢測就好似冇其他病徵，咁就即係冇再即係有隔離嘅，做到一啲隔板去隔開佢啦，純粹係。其實如果見到佢發燒，除咗話而家做頭先嗰啲嘅措施，再睇下佢有冇其他譬如呼吸道病徵之外，有冇其他嘢再做可以核實佢係咪有呢一個嘅即係新冠病毒嗰個嘅感染？ 如果要核實佢係咪新冠病毒感染咧，其實我哋最後尾都要做個深喉唾液啦，或者我哋撩佢喉嚨或者鼻腔咧，就做個核酸檢測嘅。咁呢個過程其實就個檢測時間需要數個小時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就冇做到嘅，因為醫生睇完佢咧，覺得佢嗰個燒嘅來源咧，都似乎當時睇就唔係好似係新冠病毒嘅。 嗯，點避免再有呢個情況出現咧？咁 其實應該好似袁教授咁提議咧，如果再有病人嚟到日間病房，如果佢有發燒嘅話咧，我哋有懷疑嘅咧，呢啲可能我哋需要轉過去獨立嘅負壓病房度做治療，或者我哋可以即係如果佢唔急嘅，我哋可以驗清楚，等佢第日再嚟過。咁所以我哋即係經一事長一智啦，我哋即係會考慮咁樣嘅安排嘅。 嗯，负压病房如果即系有呢啲咁嘅情况都混入去咧，会唔会嗰个嘅需求都会太大啊？或者成日都话唔够用噶嘛？之前讲话负压病房啊、负压病床啊嗰啲咁， 系啊，即系如果喺疫症高峰期嗰阵咧，负压病房嗰个使用量系好高嘅。 嗯， 咁而家即系稍微回落咗啦，而家可能腾出一两间病房都可能可以做得到嘅。 嗯嗯， 咁视乎当时嘅疫症情况啦，咁我哋都要平衡。嗰、那個隔離病人嘅需要啦，同埋去治療呢啲可能佢嚟到短暫時間有發燒嘅病人嘅需要嘅。咁、我哋除咗負壓病房，我哋都有啲監察病房嘅。咁監察病房嗰度嗰個抽風系統會比較完善啲啦，同埋嗰啲病床啊各樣嘢咧都隔得開啲嘅。咁嗰啲都會比喺普通嘅病房咧會理想啲嘅。 嗯，我見到袁教授有其他建議嘅，即係譬如喺食嘢嗰方面，咁就話可唔可以改食一啲即係輕便啲嘅，譬如食三文治啊咁。咁另外咧又話要求病人即係求診之前七十二個鐘頭做一個病毒檢測啦。咁仲有就係話係咪可以做到上晝或者下晝去醫院咧？咁就唔使跨過中間嗰個食飯時間。實際嚟講係咪即係運作到啊？呢啲建議 其實都。好多病人都做得到嘅，我哋都明白食飯咧，其實係一個高危嘅。我哋其實好多其他病人，譬如我哋老人科日間病房啦，嗰啲病人會翻嚟做啲康復治療嘅。咁以前咧好多都係全日嘅，即係由朝做到晚嘅。咁、我哋而家其實都改咗做半日，咁咧佢哋咧就中間冇午膳嘅。咁呢啲日間病房咧，我哋都其實我哋就經過今次之後會再檢視咧，可唔可以？壓縮一啲程序咧，等佢個時間唔使咁長。譬如呢個病人，佢留咗喺我哋病房成五個幾鐘啦。我哋如果可以壓縮到佢喺四個小時之內，咁我哋希望可以一晝做完咧，我哋可以喺叫病人朝頭早翻嚟啦，或者係食完午飯先翻嚟做咧，咁可以令到佢唔使留喺病房食飯。咁我哋希望盡量減少病人留喺日間病房需要食飯嘅可能性啦。 嗯。 咁至於啲輕線咧，我哋因為廚房之前就冇準備開嘅，同埋呢啲血科病人，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食啲熱嘅食物嘅，因為即係你如果食啲三文治嗰啲感染，即係其他細菌嘅機會咧相對高少少。咁我哋會再同廚房研究過咧，睇下可唔可以提供到類似嘅輕線俾啲病人，咁減少佢開餐嘅時間嘅。 即係佢哋實際嘅療程咧，我都想搞清楚。頭先你話即係病人可以走一走啊，即係盡量唔好留喺醫院食嘢啦。佢哋係可以中間斷咁走出去食嘢咁，可以係咁樣嘅。 唔係嗱，我哋而家呢個病人佢個療，佢今日留咗嗰日留咗喺醫院成五個幾鐘頭啦，佢就十一點零鐘嚟咁樣，咁佢咪變咗跨過午飯時間咯。咁我哋開餐就要派份餐俾佢食啦。如果唔係病人咪餓住，餓到成呢個五六點先可以離開咯。咁但係如果我哋個流程做得好啲嘅，我哋個佢唔使佢留喺度五小時咁耐，我哋佢可以喺四小時之內完成曬所有嘅嘢咧。咁我哋咪可以預早啲叫病人八點零鐘就好嚟啦，或者咧過咗午飯時間點零兩點鐘先嚟，咁佢咪唔使留喺醫院度開飯咯。 嗯， 整體咧，其實今次有一啲譬如有啲日間嘅內科病人啦，入院頭先又話有啲就唔係個個都做個檢測啦。其實會唔會除咗佢自己病房，即係佢喺個醫院逗留期間已經有機會感染到其他入院嘅病人咧？會唔會其實都驗咗先可能好啲咧？即使未有咁快有結果啦，頭先都講到咁，但係可能都有一個嘅追蹤嘅作用，知道佢之後確診咗，咁起碼可以揾翻去即係嗰個人之後之前逗留過喺邊度，揾翻邊啲係有機會受到感染嘅病人，會唔會做呢一啲咧？ 所以呢個我哋醫管局嘅中央感染控制委員會咧，其實今日會開會去討論呢樣嘢噶啦。咁我哋睇下，我哋會再擴大我哋嘅檢測範圍。咁但係其實每日逗留喺醫院嘅病人其實好多嘅，除咗呢啲日間病人之外，我哋有好多專科門診嘅病人，那個人嘅流量其實都好大嘅。咁你話要全部做曬，即係連嚟睇門診嘅啲病人都做埋嘅話咧，其實就以今天我哋嘅檢測量咧，未必可以做得到嘅。咁我哋都會即係可能選擇一啲風險大啲，即係譬如日間病房而家好明顯就會比喺專科門診睇嘅病人風險大啲，咁我哋可能會考慮做咗呢啲病人先啦。咁所以其實最高風險嗰啲要留院嗰啲，我哋已經做咗啦，有部分日間病人都做咗嘅。咁有啲之外特別佢哋翻嚟得密，譬如洗血啊嗰啲病人咧，嗰啲我哋差唔多個星期同佢做一次嘅。咁但係譬如我哋咁啱呢位病人，佢呢個治療咧，佢一個月先翻嚟一次嘅。咁所以佢哋之前都仲未納入嗰個檢測範圍嘅。 頭先講話嗰啲檢測量咧，都未必可能即係負擔到啦。會唔會揾外面啲檢測公司幫手啊？ 嗱，我哋醫管局其實啲化驗室咧都已經買咗啲新機器咧，去提高嘅檢測量噶啦。咁我哋相信短期內可以應付到提高到檢測量嘅。咁就算其實而家好多外邊啲公司咧政府都要揾佢哋做好多唔同嘅臨時檢測中心啦，佢哋都似乎都應接不暇噶啦。咁但係我哋都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可能我哋都會考慮。 另外今次咧，亦都有兩個嘅醫護人員係受到感染嘅。初步知唔知個原因係咩？同佢哋個裝備有冇關係咧？ 嗱，因為嗰間病房，日間病房咧，一般醫護人員咧都係戴外科口罩嘅。咁其實如果病人當時都有戴住外科口罩咧，我哋相信感染風險都相對低嘅。咁但係好大可能就係因為病人食飯期間咧除過口罩。嗰度差唔多有成半個鐘頭時間啦，咁咧就嗰個一個病人病毒量高咧，佢除咗口罩咧，咁個病毒咧就會可以喺病房度散播到。咁之前其實啲研究都睇過咧，如果個有病嗰個人冇戴口罩，就算你其他人戴咗外科口罩嘅話咧，佢都有部分人咧都會有機會感染到嘅。咁我哋相信都係咁嘅原因。咁研究就睇過，亦都佢都相信似乎呢個係最大嘅可能性嚟嘅。所以我哋最好就係個病人咧，大部分時間都係戴住口罩嘅。咁所以袁教授建議我哋食飯嗰度咧，我哋要改善咧，嗰個係應該係我哋要做得特別好嘅嘢嚟。 所以喺醫護層面，佢哋使唔使喺指引啊嗰啲喺啲裝備上面再提升咧？又 似乎咧就一般病房戴外科口罩咧，已經其實相對安全噶啦。因為如果你要再提升的話，他要個個在一般病房戴 N95 口罩，第一個 N95 口罩容量會可能很大，第二呢你戴 N95 口罩工作其實很焗的，他很難長時間戴住，他要中途要有些時間休息的，所以呢就這個似乎就未必很可行的。有些情況譬如我們之前我們見到有些病人發覺跟病人喂飯那些，可能啲病人要加強裝備，醫護人員要加強裝備，要戴埋個面罩安全啲啦。咁但係就而家其實嗰個日間病房嘅情況咧，就我哋都冇呢啲喂飯嘅程序嘅。所以我哋暫時睇咧，就而家個裝備咧就似乎係合適噶啦。 之前咧喺聯合醫院咧爆發呢個新冠病毒嗰陣咧，都有個討論就話係咪要醫護都定期做檢測咧？咁後屘我見到高柏星醫生咧就話，即係可能主要係一啲即係要出外啊，去揾一啲老人家啊嗰啲喺外面多啲嘅醫護人員咧，就係如果要做都係佢哋做先嘅。今次呢個事件爆發咧喺即係瑪嘉烈醫院啦，係咪更加反映院內嘅醫護人員都要做一個定期嘅檢測咧？ 嗱，嗰個同醫護人員做檢測其實有兩作用啦，一來睇下佢哋有冇被病人傳染啦，二來其實都係保護啲病人 即係唔希望因為醫護人員有帶有病毒咧傳染到啲俾啲病人嘅。 嗯， 咁所以其實醫管局而家考慮緊咧，就係為啲照顧啲比較體弱嘅病人嘅醫護人員咧做檢測嘅。咁呢個中央感染控制委員會咧今日會討論呢件事㗎啦。咁我哋會睇下可以同邊啲同事做先嘅。咁頭先你講過啦，我哋會同啲可能出去睇啲老人家嗰啲同事做先啦。咁但係都可能會包括埋啲照顧啲譬如癌症病人嘅同事咁樣嘅。咁但係中央控制感染委員會咧，佢哋會詳細討論呢樣嘢㗎啦。 嗯，最後我想問一問啦，今次嗰件事對於瑪嘉烈醫院嗰個人手嘅影響有幾大？ 因為我哋有啲同事咧就要病咗啦，有啲同事又要去隔離營啦。咁其實我哋個人手都少咗嘅。咁但係我哋都唔可以停咗個服務㗎。我哋個日間病房仍然會提供有限度服務嘅。咁我哋可能有啲病人唔使今個禮拜做檢測或者治療㗎啦，褪到下個禮拜做啦。等我哋人手充裕翻先啦。但係如果唔等得嗰啲，我哋都今個禮拜會同佢做㗎啦。有必要時，我哋可能要收病人入病房去進行嘅治療啦。 嗯，好，唔該曬黃立紀醫生。黃立紀醫生咧就係瑪嘉烈醫院副行政總裁顧問運作啊。咁啊另外咧頭先講到即係公立醫院嘅情況之外咧，其實之前都有講到就係見到衛生署咧喺將一啲強制檢測列入去強制檢測嘅大廈咧嘅名單咧，似乎都有啲搞亂咗啊嘛。見到譬如將觀塘同埋葵涌咧，同樣叫做華豐園嘅大廈咧，就係當咗係同一棟啦。咁其實原本應該係分別係兩棟都各有一宗嘅確診嘅，咁啊變咗令到即係葵涌嗰個嘅華豐園大廈咧，就係列入咗做一個強制名單，因為當咗佢哋係有兩宗不相關嘅個案咧，係喺同一座大廈嘅。揾翻當區嘅區議員同我哋傾下先，有葵青括弧協華選區嘅區議員張君橋嘅早晨。 系早晨，张文，早晨。 早晨，张允桥。头先讲到嗰个情况啦，你哋即系你选区啊，嗰栋华丰园咧，就系、是、被列咗入强制检测名单嗰度嘅。咁但系其实就系冇两宗啦，应该系以你所知系咪得一宗啊？咁你咁你其实系当时系即系边个发现啊？系咪啲街坊同你讲啊？定系点样噶？ 其實是在上個禮拜二到三，其實不斷有不同的街坊和華豐園管理處的保安都有跟我反映這個問題的。因為即是保安就一來說那棟華豐園其實這麼久以來都沒有見到有一對即是70幾歲的夫婦住在那裡。咁街坊亦都說沒有見到有派車來接人走啊，亦都沒有見到有衛生署的人在附近消毒啊等等，所以就有這個質疑。 你是葵青麗華選區的區議員啦，你當時即街坊或者一些保安員就說沒發現有這個這情況啦，但是你自己是不是都立即通知了衛生防護中心，似乎應該不應該列入這個強制檢測名單，是不是？ 是啊，其實今次這件事完全可以避免的。其實上個禮拜三我已經是打過電話給衛生防護中心去講翻呢個問題，咁但係一路都冇人覆過，咁然之後 佢點講嘅當時係你同佢講嗰陣？ 當時嘅時候佢好好笑嘅，佢都問翻我點解我會有個咁樣嘅質疑，咁我就當然同佢講翻即係街坊嘅睇法，同埋其實我哋都睇翻嗰個患者去過嘅地方，其實都係喺觀塘區，咁咁啱觀塘亦都真係有個同樣叫做華豐園嘅大廈，咁所以大家就會有呢個咁嘅疑問。 最後佢就係去係咪尋日先至覆翻嚟，就話即係搞錯咗，定係尋日你哋再揾佢話係？ 其實尋日係我哋再揾佢，因為早幾日一來假期啦，二來即係其實我哋都等咗好多日，尋日都係強制檢測令嘅最後一日，咁所以即係我尋日朝頭早打翻俾佢嘅時候，佢先打翻我話係唔好意思，原來搞錯咗。 咁實際會點做？即係搞錯咗，咁你哋使唔使再做繼續做個檢測，定係剔出個名單，定係點啊？你有冇即時再問佢 啊？其實我有即時再問佢嘅，嗰一刻個姑娘其實答唔到我嘅，反而即係令人更加驚訝嘅就係佢話俾我聽話，做咗強制檢測咪當 bonus 咯。咁但係即係實際上大家都會知道就係、是強制檢測第一要罕見嘅，第二就係、是。到最後執行強制檢測令嗰個並唔係衛生署，而係民政署同埋執法部門。咁嗰啲部門到底佢哋知唔知道原來華豐園係唔需要強制檢測咧？咁其實呢件事正正就反映 衛生署自己本身內部的溝通都是非常混亂。如果他上個星期三我一報的時候他已經發現這個問題的時候，根本華豐園就不會在31號被列入這個強制檢測的名單大廈大廈名單裡面。 咁今次你哋列咗即係一度啦，列咗入去強制檢測嘅名單入面啦，係咪都附近有嗰個流動檢測站係預備咗俾啲居民啊，俾啲街坊啊？有冇話即係幾多街坊已經做咗檢測噶啦？ 其實我相信應該九成嘅街即係華豐園嘅居民已經做咗噶啦，因為尋日畢竟係最後一日，咁同埋因為附近都有兩棟大廈喺呢個嘅強制檢測名單入面，咁所以其實就。政府都有一個流動的採樣站，咁但係就喺第一日嘅時候，即係居民當然係一窩蜂湧曬去，變相就居民係排咗三個鐘頭先至排得到去驗咯。 其實你係尋日朝早知道唔使檢測，定係去到記者會先至確認知道你哋嗰棟其實搞錯咗啊咁樣噶？ 係去到記者會先至可以確認得到。 即係朝早仍然你打俾佢嗰陣，佢係講唔清啊，定係點啊？ 佢係講唔清嘅，佢只不過係口頭同我講得翻話，係搞錯咗，係觀塘唔係葵青。咁我就先提出話，咁如果係觀塘嘅話，咁我嗰棟就唔需要檢測噶咯。咁佢哋先至發現有呢個咁樣嘅問題咯。 咁而家有冇即係而家就話宣布，即係你哋嗰、那個唔會係有個執法嘅行動啦，即係我見到張竹君醫生就講話，即係因為可能搞錯咗啊嘛。咁你點睇？即係今次呢個做法，或者啲街坊嘅反應又點樣咧？ 街坊嘅反應當然係即係有少少嬲，有少少即係覺得好笑啦。即係其實呢、這個問題，華豐園嘅街坊一早已經發現咗，我亦都已經同衞生防護中心咪講過。咁但係到最尾，原來係一場烏龍嘅時候，導致到街坊無啦啦要。等了幾個鐘頭，又無啦啦被人撩鼻，所以其實他們那個、就是、感覺都不好受的，還有、 okay. 就是亦都要跟公司交代，要跟、 okay. 同的朋友交代等等。 好啊，麻煩張君橋。 一间日间病房出现爆发疫情，一名66岁骨髓瘤的女患者在上个月28号到日间内科病房吊针之后确诊，她逗留在病房的五个半钟头期间，将病毒传播给最少四个人，当中包括两名医护，另外有40人需要检疫。当局宣布在上个月28号至到本月的3号，在玛加烈医院日间内科病房逗留过的人士都需要强制检测。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视察之后相信，是首名病人曾经在病房内除低口罩食饭，令到病毒经空气在病房内传播。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风险未退，港府昨日宣布维持社交距离限制。食卫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农历新年之前可以放宽措施的机会不高，如果疫情大幅度反彈會再收緊。另外，教育局停課安排就放鬆，雖然中小學、幼稚園繼續停面授課去到農曆新年假，但下星期一起，中學生返學校學習人數上限由目前的全校六分一增加到上下晝各六分一，小學就由全校網課改為準六分一學生返學校上半日課堂。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2020年11月的零售业数字比起2019年同月下跌 4%， 连续下跌22个月，仍然是以酒类、化妆品等等消费品跌幅最大。零售业界坦言，疫情仍然未见到完结的一日，前景仍旧悲观，预计12月的数字都会受到第四波疫情影响而再下跌，预计市民又会减少外出拜年，而年代不会办年货，估计生意会跌四成。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深圳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疫情防控，严格落实14+7日的健康管理措施，核酸检测数量亦都从3次增加到4次。而大公报报道就提到，大批港人趁新政策实施前找紧时间入境内地。大公报记者昨日到深圳湾口岸时候发现，广场隔离防疫区挤满了人。有在深圳港人表示，很多亲友都担心预约不到检疫酒店，趁现在赶早过关。分别是文汇报和大公报的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 本港抗疫至今已经一年，第四波爆发两个几月以来至今未遏止。港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和许树昌等等都认为难以预测本港的疫情几时可以清零，并且说市民是否自律严守社交距离是疫情能否回落的关键。即使下个月开始可以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但是疫情在今年仍然会持续，港人要继续打抗疫的持久战。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运输署自从今个月起为以个人名义登记车辆的车主提供服务，车主可以订阅署方提供的电邮通知，如果有人或者机构申请查阅他的车辆登记证明书，车主将会获得电邮通知有关申请详情，网站同时列明有关服务，可以给车主预早作出防范。有学者批评新措施损害公众和传媒的独立监察能力。是《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中小學原則上繼續暫停面授課堂，直至到農曆新年假期，不過校方可以有限度容許少量的學生回學校上課。社評說，網上授課不足之處多多，長期持續是會嚴重影響學童學習，中小學停課安排多留一些彈性是好事，不過校本安排易生混亂，當局是需要密切留意，避免出現亂象甚至是爆發疫情。這個是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疫情依然嚴峻，維持嚴格的社交距離限制無可避免會為企業和市民繼續帶來損失和不便，但是各界必須忍痛尋求盡快徹底清零，經濟民生才有希望恢復。社評說，對於因為防疫措施而受影響較大的行業、企業和從業員，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中應該積極考慮給予適切的支援，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文匯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衛生署和醫管局聯合舉行的疫情記者會前晚突然公布改以網上進行和只准書面提問，引起向傳媒滅聲之嫌，直至到傳媒群起攻之，才在昨日將記者會改為實體。社論說，這個做法是無風起浪，突顯出衛生署做事僵化，拘泥於執行社交距離，而沒有思考搬到去更大的地方，亦都沒有考慮配套未準備好。小事如此，難怪大事亦都好似強制檢測的大廈頻頻出錯，足以為戒。星島社論。 星島日報社論說，金融市場今年最大的隱憂不是在中港，而是在國際。國國政府去年為了解民困、撐經濟，大量舉債向民眾派錢，央行大印鈔票，令到股市呈現嚴重泡沫，更加可能爆發債務海嘯。國際金融市場今年如履薄冰。社論指，政府和企業負債過高，股市靠資金催谷，如果得不到舒緩，隨時會觸發危機。星島日報社論。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芜湖街噶。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就喺芜湖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喺新界林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中屋村一段挤塞龙尾喺新塘。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 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2021年1月5日，新增53宗确诊，43宗本地个案，6宗源头不明。 限聚晚市禁堂食措施延长，学校暂停面授课至农历年假。 玛加列内科日间病房多人染疫，曾逗留者需检测。 英国确诊人数再创新高，约翰逊宣布英格兰再次封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2翻返嚟千禧年代，讲下外面气温先。而家系19度，相对湿度56%嘅。头先一个钟头咧，同大家讲到疫情嘅唔同情况啦，好似咧就讲到有啲嘅新嘅措施啊，可以叫做喺学校方面嘅。咁啊，譬如中学咧就话可以即系翻学校嘅学习人数咧个上限咧，原本就系话即系1/6嘅啫，全校。咁而家就话咧上下午咧都可以咧有1/6嘅學生翻到學咯，最多係咁啦。咁另外小學咧原本就話全部都係網課嘅，咁而家就話就1/6嘅學生咧就可以上半日堂，有啲咁嘅變動。咁頭先都請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同我哋講咗一啲呢啲情況啦，同埋一啲即係社交距離嗰啲嘅措施咧繼續維持都有同我哋講到嘅。咁亦都講到咧喺公立醫院啊，又繼續有喺瑪嘉烈醫院咧有一個嘅新冠病毒嘅爆發情況。我哋都请了玛嘉烈医院的副行政总监顾运作王立的医生跟我们讲解过的。你怎么看呢？医院里面的情况或者整个疫情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呢有学童车协会主席林志平都打上来跟我们一起谈。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林志平，怎么看啊你？ 我们业界今次呢昨天收到教处的消息呢就继续停课去到农历假期之后啦，咁我哋嗰啲校车啊、保姆车啊，咁全部都唔使开工啦，咁都冇办法，呢个疫情咁紧要，咁我哋都要跟随去做啦。咁我哋都其实平时都经常都喺啲车辆做清洁啦、消毒啊，都配合晒政府噶啦。 系咁、啊、但呢段时间咧，其实你呢段时间其实 系基本上系冇嘢做嘅，基本上，但系每个星期或者会同啲学校派下功课啊，都会继续去有个服务喺度咯。基本上， 但譬如人手上面系咪都、我唔知有啲司机系咪都呢段时间系有啲要裁咗啊，定系点样噶？其实 人手上有啲司机其实工作上就已经减咗噶啦，完全冇嘢做噶啦。基本上除咗派功课之外，都一个星期或者一次啊，或者去做下卡下车啊，基本上都系呢啲嘢。咁见政府第四轮嘅资助咧，亦都有帮助我哋啲司机保姆去资助佢哋啦，咁样。咁但系我哋车主啊、营办商啊，政府就完全冇资助我哋，咁变咗我哋咧喺停课期间咧，即系由呢个11月中局部停课，直至到12月差唔多全部停快啦。咁跟住而家咧，琴日收到消息咧，就继续停多2个月，1月、2月。去到假期後復課，復唔復到課，或者係復課係點樣復課，局部復課，咁都係一個疑問咯。咁大家啲車主、營辦商而家喺度都唔知點算好啦。又冇錢再供車啦。咁政府又唔再幫我哋，我哋都而家都好多營辦商都話會唔會有個執笠潮啊？點樣算好啊？咁樣係啦。 執咗幾多啊？其實以你所知，而家業界入邊，即係喺呢段時間， 基本上全部業界都係停擺噶啦。基本上所有嘅校巴，你一唔翻學，基本上就唔會再有營運，家長雖然有啲家長都仲係持續俾緊部分嘅車費，部分，但係唔係全部，好多啲個體户嘅都係收唔到車費，甚至有啲低年班幼稚園嘅，佢哋都暫時都唔夠膽話我唔坐車住啦，或者係睇下疫情好翻啲，翻咗學先至再坐過啦，或者完全係唔會再坐車啦，因為佢哋都驚，亦都唔知幾時會再翻學。咁變咗嗰個收入好大影響咯，因為政府今次完全都冇理及過我哋啲車主同埋呢個營辦商，咁變咗咧冇任何嘅資助俾我哋喺今次。 OK， 好，唔該曬，係阿林志平。林志平咧就係學童車協會主席啊，仲有黃女士打上嚟，早晨，黃女士。 啊，早晨啊，歐生。咁樣咧，我今朝聽到你哋八點至九點呢段時間，八點至八點半咧就訪問阿陳肇始局長啦。咁我咧就有啲意見嘅，因為咧佢今朝講話成立嗰個中央嗰個統籌啲資料啦，就唔會再好似以往咁樣各部門自己處理資料。我聽到我老實講，我真係好驚訝，點解會而家先至嚟搞依個中央統籌處理呢？而家去到第四波咯喎，係嘛？你經歷過沙士之後，沙士嗰時科技冇咁先進，而家唔同喎，而家咁科技咁先進。咁你究竟你第一二波你就要做依樣嘢啦，你即係要即係。叫做咩？走在疫情之前啊嘛，你而家完全系走在疫情之后嘅，你追住个疫情嚟做嘅。你而家先嚟搞呢坛嘢，喂，老实讲，你真系老实讲，你第四波先嚟搞中央统筹，你嗰个咁嘅创科嗰、那个科技委员会啊，嗰个创科局啊，同埋呢个卫生署，似乎有一个抗疫不力。之嫌喎，你走在疫情之後，抗疫不力啊！你而家先嚟搞呢啲措施。 佢話個平台唔係而家先做嘅，都做咗幾個月嘅，就話即係而家仲係研發緊啦。咁亦都有頭先阿陳肇始局長都話講到係部分已經係運作緊㗎啦。其實， 喂，嚟幾個月？喂，大佬，我哋依個疫情一年啦，係咪啊？你問題係你真係即係你照計，你冇理由而家先至嚟叫做話再繼續。即係完善咗佢嘅所謂係咪叫做話即係全面執行。喂，大佬，你而家即係全面執行。 Okay. 第二，我想講好快脆。今朝講嗰個富昌村咧嗰、那個 富昌樓嗰個 承辦商係啦，佢咧就臨時甩底。喂，我真係唔明喎、啊。你照計你承辦嚟做依樣嘢，依啲叫做口頭協議啊嘛，或者係簽約噶嘛。依啲具法律效力噶、啊。點解你可以臨時甩底㗎？你依啲要追究個承辦商啦，係咪？ 好，唔該曬，黃女士都講到頭先講個跨部門嗰個嘅運作平台啦，一個溝通嘅平台啦，佢有啲意見，同埋對於有承辦商就即係被指係應承咗就有一個未有提供服務啦，嗰個嘅檢測服務嗰樣嘢嘅，咁啊都有啲睇法嘅。咁啊，另外咧都想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咧，即係整體疫情嘅情況。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早晨， 何柏良。咁啊，想讲下整体疫情先。你点睇近日嗰个疫情嗰个下降情况？咁见到陈肇始局长就话都比较缓慢一啲，你点睇呢个？ 呢个都系嘅。个疫情咧就反反复复咁样啦。咁呢啲反复嘅情况咧，其实我哋最担心咧就系有一啲群组出现啦。咁特别如果有一啲嘅个案咧，系涉及一啲有长期病患嘅人士啊。長者咁咧，咁我哋就會留意佢會唔會係相關喺醫院啊，或者喺一啲高危嘅地點，好似安老院舍咧，就有發生呢啲超級群組個案。即係如果一旦有超級群組發生嘅話咧，咁嗰啲個案咧可以上升得好快。咁你譬如啱啱早兩日咧，就又試有一個地盤咧，就再有群組啦。咁同一個地盤，其實約莫一個月之前咧都有個群組噶啦。咁呢啲。一個地點有個案咧，咁就可以短時間之內咧，就十個人甚至乎幾十人咧，咁樣突然之間出現。咁如果你一旦有幾十人感染咧，咁佢哋就喺佢家庭啊，喺嗰啲居住地方咧，又可以牽引起咧就另一輪嘅爆發。咁所以咧就嗰個形勢咧，暫時就唔可以話樂觀啦。咁隨時。反覆之外咧，會有一個 V 型嘅反彈啊！呢個係擔心嘅地方。 今次咧見到，譬如尋日公布咧，喺學校方面咧都有啲新嘅做法嘅，就係、是中學又好咧，小學又好咧，有部分嘅學生咧都多咗可以翻去學校咧，係上半日堂咁樣嘅。呢、這個措施對於成個疫情嘅風險高唔高嘅？其實 嗱，佢呢個新措施我，我去到睇翻咧，都係好小心去到做嘅。咁大家都記得咧，就喺個零月之前左右咧，咁當其時咧，就學校未曾有停課嘅時候咧，就喺小學啊、幼稚園咧，就都有好多懷疑同被病毒相關嘅群組啦。咁即係話咧，如果你學校咧就係、是、如常就大家翻曬去上課咁啦，咁按當其時所採用嘅預防措施，咁包括所有人戴口罩啊，就有一啲社交疏離嘅安排咧，都係唔 夠穩陣嘅。咁、所以咧，佢而家咧就基本上面授課程咧都係繼續暫停啦。咁同埋就如果真係有一啲有必須性嘅要翻到學校有面授啊，就準備考試呢啲咧，佢都有啲嚴格嘅限制啊，人數有限制啊。另外就限制佢唔可以喺學校裏面除口罩一齊食飯啊。咁呢啲我覺得都係一個穩陣嘅安排嚟。 另外咧，見到局長都有講到話，即係相信咧喺農曆假期之前咧，係放寬到個即係一啲社交距離等等嗰啲措施嘅機會咧，都唔高嘅。你自己認唔認同呢樣嘢？同埋，譬如嚟緊新年，大家都可能會聚首一堂啦，喺即係自己屋企或者去花市啦，咁呢啲繼唔繼續做啊？譬如花市咁樣。 嗱，其實如果你睇翻係去到農曆新年咧，唔係話好長時間啦，咁大約都係五個星期左右。咁如果而家去到農曆新年咧，就嗰、那個疫情都仲係會繼續反覆，咁未必有條件去進一步放寬啦。咁如果你話要去放寬咧，咁其實過去嗰一年咧，就我哋喺香港有兩種做法嘅。咁第一種做法咧就係、是開始零確診，就零確診一段時間，咁咧就先至咧去呢啲社交疏離措施咧去到逐步放寬啦。咁當其時亦都有啲討論咧，就到底應該係本地零確診連續14日啦，定係28日？咁另外一個階段咧就係、是政府佢覺得咧就要與病毒共存啦。咁就呢啲個案咧就有個明顯回落嘅時候咧，佢就會去到放寬。咁而家咧就政府似乎就重新調整過嗰個策略啦，咁希望咧喺社區裏面咧就再一次有呢啲零確診嘅情況。咁如果個目標咧係希望喺香港社區裏面咧，我哋去戰勝嗰個病毒，就完全中斷佢嘅傳播鏈咁啊。咁當然你要咁做咧，就各方面付嘅代價亦都會大啲啦。咁所以咧就呢啲社交疏離措施咧，如果朝住呢一個方向去到做咧，咁喺農曆新年，我自己覺得咧就基本上睇唔到有放寬嘅空間。咁如果你話一啲大型嘅活動咧，咁呢啲年宵啊、花市嗰啲咁啊，咁我覺得咧就可能市民都應該有預期咧，就有機會咧係會取消啦。咁就算你係有嘅話咧，咁嗰度都係要有一啲好特殊嘅安排咧，就唔會好似舊年咁樣樣。咁我哋舊年咧就當其時喺香港個社區咧，就仲未係好似而家咁樣有一啲好明顯本地傳播嘅疫情。 但都好難特殊安排係嘛？即係如果你過往睇到年宵好多人喎，真係膊頭撞膊頭咁樣。 是的，如果你仲要去到稱返呢，就政府人手嗰個調動呢而家都係緊絕啦。咁如果係二月呢，就預計香港嗰、那個疫苗接種呢比較大機會都會開展㗎啦。咁你嗰度如果有好多人手調配嘅需要呢，咁你再要安排有啲人手去呢啲年宵地方呢，就做個人流管制呢，咁、那個優先次序呢，咁政府要去到稱啦。咁當然咁如果係咁嘅角度去睇呢，我自己覺得就朝清零目標呢，咁市民應該有個預期呢，就會冇咗呢啲嘅活動啦，會取消，因為呢啲始終屬於一啲大型嘅人群聚集啊。咁你社區而家都講緊咧，就户外都係兩個人就限聚。咁、如果你係年宵裏面咧，一定係要諗嗰個風險。 但譬如你自己個人咧，應該係去到如果所謂清零嘅話，要去到清零之後隔14日啦，定係去到隔28日啦，咁先至叫做係可以開放翻放寬翻啲社交距離措施。 但我覺得咧，就14日就會係一個比較穩陣啲嘅做法。咁14日嘅原因咧，因為就你要確認佢清零啦，你就唔係話偶然幾日咧就冇個案就可以宣布佢喺社區中斷咗個傳播鏈啦。因為你譬如近日都有啲個案咧，咁佢個別嘅病者咁佢由唔舒服開始，就成個月先至去到做檢測睇第二身。咁所以呢，如果你係有呢啲病人佢有唔舒服，就有一個滯後啦。咁樣本交去化驗又有一個滯後。咁你前後滯後呢，就你要預返足夠嘅時間俾呢啲滯後呢，就都確認個社區係 再冇本地嘅傳播咯，咁咧先至係安全咯。 講講疫苗啦，見到外地咧有啲地方就話即係譬如要打兩次嘅疫苗咧，原本個相隔個時間咧係可能廿幾日嘅，咁為咗咧令到更加多人接種嗰個嘅率咧多啲咧，咁就話隔耐啲，咁希望令到覆蓋到更加多人先打第一針先啦。咁點睇呢個做法咧？香港又會唔會可以做呢一樣嘢咧？ 香港咧就我哋嗰、那個。疫苗咧，其實如果係政府而家宣布咧，就預留個數目咧係相當之充足嘅。咁嚟到香港，咁第一批咁可能就會係內地嘅苗圃疫苗，或者咧就係阿斯利康牛津嗰個疫苗咧，就一齊到香港都唔定。咁到底邊啲疫苗嚟先，同埋嚟嗰個量咧係會有幾多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關鍵啦。咁香港其實就而家嗰啲疫苗資訊嘅宣傳咧，仲未曾係正式開始啦。咁特別內地相關嗰個科興嘅苗圃疫苗咧，就嗰啲詳細嘅第三期臨床報告咧，暫時仲未曾見到公開啦。咁當然我哋喺醫生嘅角度咧，我哋會希望佢盡快咧就喺呢啲國際嘅科學期刊裏面咧就經過同行審批咧，就有好詳盡嘅資訊就可以俾我哋睇到。咁變如果我哋睇到呢啲資料咧，就先至會對嗰、那個疫苗各方面嘅數據咧就更加之掌握咯。咁所以如果你話，香港嗰個疫苗嚟到嘅時候，那個供應係充足嘅話咧，咁嗰、那個接種嘅部署咧，主要就係邊啲人士咧就俾佢優先接種啦。咁呢啲我相信政府好快都會有詳細嘅公布。 但係即係就算有即係嗰、那個嘅供應量係充足嘅話咧，都頭先你咁講啦，有啲人係優先，有啲人係後一啲嘅。咁為咗會唔會令到全港嘅人可能所有都即係打嘅機會或者個比率係多啲嘅話，所以就先安排即係打一支先。呢、這、一個嘅做法係喺香港合唔合適咧？其實 嗱，呢個我覺得就如果香港真係發生咁樣嘅情況咧，都係可以考慮嘅，因為你喺三期臨床研究裏面咧，就第一針同第二針相隔幾耐咧，其實都唔係話咧一個一成不變出嚟嘅報告嚟嘅。咁有呢啲已經發表咗第三期臨床研究嘅報告嘅疫苗咁啦，咁其實佢喺嗰個階段咧，就兩針相隔嘅時間咧，就都係有一個範圍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喺一個範圍裏面就接種第二針咧，咁對個別人士嗰個嘅提供嘅保障咧，其實冇一個明顯嘅分別嘅。咁但係我自己會預期咧，就你譬如睇而家嗰個一啲個別組織做嘅民調咁啊。咁暫時就好似唔係話太大比例嘅香港市民咧，就即刻諗住就一有咧就去到接種啦。咁即係你話香港二月三月開始有疫苗供應咧，咁出現呢啲供不應求嘅機會咧，未必係咁大咯。 嗯，有啲講到話要即係混合打兩種疫苗，呢、這個又係點樣㗎？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呢、這個？仲有三秒到。 現階段冇任何嘅科學數據咧，就去提出呢個建議啦。混合疫苗即係你涉及兩個唔同品牌或者兩個唔同原理嘅疫苗咧，就分別用第一針、第二針啊。咁如果係冇一啲臨床嘅研究數據咧，我覺得香港唔應該考慮。 嗯，好，唔該曬何柏良。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好多疫情嘅情況咧，亦都講到疫苗啦，啲新措施喺學校入邊咧係可能可以一啲翻學嘅學生多一啲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一名车站客务中心外判承办商员工确诊新型肺炎，佢翻工期间一直有戴口罩，最后当值日期是上星期六。那名确诊员工曾经在炮台山站和天后站工作。港铁昨晚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安排彻底清洁消毒，并会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追踪相关密切接触者，并作出相应措施。前年元朗721袭击事件再多一人被捕。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龙盘苑，喺新界啦，林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坑下埔一段咧仲系挤塞，排到去新塘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方向中环、告士打道坚拿道天桥桥面去中环啦、龙翔道虎山道去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2021年1月5日新增53宗确诊，43宗本地个案，6宗源头不明。 限聚晚市禁堂食措施延长，学校暂停面授课至农历年假。 玛加列内科日间病房多人染疫，曾逗留者需检测。 英国确诊人数再创新高，约翰逊宣布英格兰再次封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千禧年代，剛才同大家講咗好多疫情嘅情況，見到呢尋日呢就係新增53宗嘅個案，咁累積個案呢係已經超過9000宗㗎啦。咁當中嘅53宗個案入面呢，尋日有43宗呢係本地個案啦。源頭不明嘅個案呢係有6宗㗎，咁就話係上年11月20號以嚟嘅新低。你係點睇成個疫情嘅情況呢？剛才講咗好多喇，有啲醫院入面有啲爆發嘅情況都提到㗎。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嘅。电话旁边有戴先生，早晨。 早晨啊，主持。 系，请讲。 系啊，我系密切接触者嚟嘅。 嗯。 系啊，咁就混咗入嚟有5-6日，但系由确诊开始到冇工作咧，到我翻出去咧，大概会有17-18日系冇收入嘅。 嗯，你系本身做咩噶？同埋你而家系喺 我做物流，我做物流嘅散工嚟嘅。我同期间入嚟嘅同事有超过30人。 嗯，你系因为间公司有人确诊咗，咁所以你系密切接触者就要 系啊！我哋收到一个电话之后，当晚就俾人带走噶啦。 嗯， 系啊！咁我哋呢段时间我都查过社署啦，查过好多机构都冇任何嘅 backup 同支援可以俾我哋嘅。我哋都好多同事系手停口停嘅，真系。是啊，因为确诊者都仲可以有几千蚊有个 backup 有个支援，但我哋系零嘅。我都查过啲资料，同期喺我哋今日入咗嚟呢啲叫做密切接触者系有1000多人，呢一段时间系有20000多人，都系一样嘅。 你自己有冇话、有冇话即系希望你头先讲嘅 backup 啦，即系有啲支援上面嘅嘢系咪主要系现金上面定系点样咧？其实 现金上又好，我觉得一啲可能。照顾到家庭生计，乜嘢都好，即系可能食物都好，乜嘢都好，其实对我哋都好需要嘅。 嗯，食物即系直情去到，即系你意思食物嘅。 因为我有好多同事屋企得老人家同佢出嚟做嘢，佢哋系冇人冇剩就俾人带咗入嚟，屋企得翻个老人家喺度嘅。 咁而家个老人家点啊？咁 不断只能够打电话搵人帮手去照顾下咯。咁但係你都知喺呢段疫情嘅期間，其實你都好難揾到啲親戚朋友可以上門去幫你 take care 人哋，因為佢自己都唔可能未必太願意出街。 嗯， 係啊，即係對我哋嚟講，我哋真係跟足曬政府措施㗎啦，我哋淨係翻工， 系咪先？你要趁咁晚市，我哋做夜班嘅冇饭食，我哋都食面包。但系我哋呢啲真系讲紧，你有一个确诊者，我哋全部列为密切接触者，就全部要手停口停，带走去隔离，然后系得唔到任何嘅支援啦。 嗯，有冇得当病假咁样噶？公司可唔可以列做？ 我哋散工冇噶。如果系啲正式员工，有一啲系有嘅，我知道。但系有做物流业有大量嘅散工，其实都系冇噶。 嗯。 是啊，即是你能够返工嘅你就有钱囉，你唔能够返工嘅日子你就当冇嘢做一样㗎啦。 嗯，首先你话呢搵嗰啲资料呢，即係应该冇一啲嘢可以特别支援到你哋啦，有冇直接联络过社署呀，或者联络过 我？我联络过社署，社署呢就弹咗我去呢个地区服务中心，两边我都问过晒都系冇㗎。 嗯。地區服務中心冇嘅意思，即係佢哋話冇一啲 私營嘅支援又冇啦，咁政府嘅亦都冇嘅。 嗯，你而家係喺邊度檢疫啊？你而家係 我喺竹篙灣。 嗯，仲要幾耐先出得翻嚟啊？ 起碼去到12號，如果呢段時間冇再發現我哋嗰班人有確診，就12號。 嗯， 如果佢一路有發現嘅話，其實可能佢一路冇行嘅現場啊。 嗯。好，咁啊，戴生嘅情況佢講咗啦，就話希望即係一啲被即係啲佢唔係確診者，咁但係咧佢身邊嘅人有人確診，咁而去做一啲檢疫嘅時候，那個支援上面可唔可以俾多啲佢哋咧？咁啊，我哋留意住睇下政府有冇相關嘅措施啦。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冇幾耐之前有一部電影《Mr. Jones》上映。中文名咧就译做《新闻守护者》，系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嘅。 加雷士宗斯系1932年首次实地采访报道苏联乌克兰大饥荒实况嘅英国记者，佢嘅报道被当时西方媒体同埋政界指为无中生有。纽约时报莫斯科分社社长华特杜兰迪知道真相之后，发表文章暗示宗斯系一个骗子。呢度冇饥荒，亦都唔可能有咁样嘅事情。杜兰迪被苏联同埋知识界奉为座上宾，并且获得咗普立兹奖。杜兰迪更加连结其他同行一齐打压抹黑宗斯。西方知识界认为苏联仲有不足，但系喺追求平等嘅伟大理想之下，亦都会俾佢时间。西方政界基于必须同苏联打交道，一厢情愿咁样相信苏联嘅宣传。宗斯的报道被掩盖在一片岁月静好之中，受到西方主流社会和媒体杯葛，只能够在非主流媒体刊登。但是报道真相带来的后果是，他在1935年前往中国东北采访的时候，遭到怀疑是苏联特务所暗杀。掩盖真相的杜兰迪就活到1957年73岁，他的普立兹奖一直没有被取消。尽管苏联的暴政和乌克兰大饥荒的真实存在已经在西方广泛报道，直到1990年纽约时报才承认杜兰迪发表的否认饥荒的文章是本报史上最糟糕的报道之一。但是普立兹委员会拒绝收回颁给杜兰迪的奖项。这个真实而且讽刺的故事就是电影《新闻守护者》的原型。 但最早让宗斯的故事广为人知的就不是这部电影，而是汤马斯·索尔在2010年出版的一本书。这本《知识分子与社会》出版之后，波兰女导演阿格涅斯卡·霍兰才将这件事改编成电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知识分子与社会》，作者汤马斯·索尔，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讲咗好多疫情嘅情况，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话题啊。成日都讲咧纳米楼或者纳米盘咧，即系讲紧一啲比较细嘅面积比较细嘅一啲嘅楼或者单位。咁啊见到咧本土研究社个嘅统计，咁就话咧发展商近十年咧嘅纳米盘咧越嚟越多，亦都系越嚟越细。咁佢有个数就话十年间咧系升咗85倍啊，讲紧嗰啲纳米盘嘅数量。详细可以揾佢哋嘅代表讲一讲，有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姚正熙，早晨。 主持你好， 早晨姚正熙，你哋嗰个嘅系咪有个研究报告关于纳米流，可唔可以详细讲下有啲乜嘢嘅要点啊？今次发现。 好啊。其实咧，因为我哋其实香港咧一直都冇专门研究纳米流呢个现象嘅，咁样其实我哋以往一直都系引用政府一个统计数字啦，就系、是、差饷物业估价处跟住每年新落成嘅215尺以下单位，但系其实咧呢、这个。數呢其實就唔係真係一個納米樓嘅定義嚟嘅。但我哋發現呢可能唔少，可能大概215尺少少，但係其實佢哋嘅設計特徵呢基本上係同215尺以下嘅單位無異嘅，都係冇房啦、開放式廚房啦，一啲黑廁嘅設計咁樣。所以我哋就採納咗呢市建局2014年呢佢就禁止咗去發展嘅項目呢係260尺以下嘅單位。咁我哋就統計咗過去10年260尺以下的新落成单位有多少。我们就发现呢其实2010年的时候260尺以下的新落成单位其实只有21个。但去到2019年呢已经升到去1805个。其实过去10年呢这些单位一共呢我们数到其实有8550个。包括其实是6150个是入了货啦。同埋2400个就是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其实是卖流化但是未入货的纳米单位。 你見到嗰啲納米樓咧有啲乜嘢嘅特徵啊？頭先你講到一啲嘅啦，已經有開放式廚房咧，有黑廁啦咁。咁但係實質嗰個嘅設計個問題喺邊啊？ 係其實咧，可能唔少人都以為納米樓咧就係、是、可能係即係我即係可能係80年代或者上一代跟住一早見過啦，200多尺嘅單位，可能係元朗啊或者屯門都有唔少啦。但係其實咧，而家近十年起出嚟嘅納米單位，其實設計上咧同以前好唔同咯。即係以前可能200尺嘅單位都同樣會有兩房嘅，跟住廚房有窗嘅，廁所都有窗嘅，即係類似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咁樣啦。但係近十年起嘅納米單位其實都係一啲開放式廚房啦、黑廁啊，其實佢同時咧單位係 75% 嘅單位咧都係會有露台咯。同埋唔少可能同時有露台同工作平台嘅咁樣，但係其實佢哋都係採用一啲類似係模仿嘅設計啦，即係英文就係 studio flat 咯，即係一間房都冇嘅。咁其實唔少嘅情況咧，其實係廚房啦、客廳啦、睡房其實都係只緊同一個空間咯，即係佢已經冇再間房噶啦，因為佢可能間咗玻璃幕牆啦或者露台咁樣。其實唔少嘅例子，即係就算唔係最極端嘅例子咧，其實。睡房啦，即系譬如你一张床嘅床尾，其实系同个开放式厨房嘅距离系非常之近咯，可能系少于一米嘅。 我见你哋系咪就住啲区份都有发现一啲特别有啲区系特别严重，比较多一啲纳米楼嘅？ 冇错啊，其实咧，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系个主要嘅需求，可能喺市中心嗰啲地方啦，即系可能近翻工嘅地方啦。咁其实九龙区系纳米楼系重灾区嚟嘅。深水埗啦、九龙城啦同油尖旺啦，咁其实三区夹埋咧已经占咗近十年起嘅纳米楼嘅40%咯。但系我谂比较令人惊讶嘅地方就系、是、其实可能系即系传统上可能系一啲新市镇或者系啲楼价比较平嘅地方啦，即系譬如系屯门、元朗啊、大埔呢啲咧，其实佢嘅纳米楼都唔少咯。 点解咧？主要系嚟自边度咧？系咪旧楼啊？呢啲都系啊嘛。 唔係屯門、元朗同太保，因為我哋只係數近十年新落成嘅。咁其實咧，其實係有兩個現象嘅，因為其實可能係2017年之前咧，因為我哋數2010年到而家啦，其實係主要係一啲市區重建嘅樓嚟嘅。咁樣其實咧，因為其實可能因為經營之後咧，其實2017年之後有19个樓盤咧，其實係一啲政府賣地計劃裏面起嘅納米樓咯。咁其實我哋深入咁了解啦，咁其實咧賣地計劃起出嚟嘅納米樓有60%咧，其實都係喺依個當時嘅限量地或者限尺地條款起出嚟嘅咯。咁就係2011年去到2014年期間咧，政府就喺賣地計劃裏面咧就加設咗一個即係最細起嘅單位嘅數量嘅一個措施啦，鼓勵發展商起多啲中細型單位。但係好巧合嘅地方就係、是，即係雖然政府冇叫發展商起納米樓啦，只係鼓勵佢哋起中細型單位，但喺依啲地皮上面咧，其實就起咗唔少嘅納米樓出嚟，跟住就令到納米樓向新界擴散。 我见有啲讲法咧，其实都话即系纳米楼嘅出现本身就系因为嗰个房屋需求比较大啦，咁所以啲地产商咧就系缩细每一个单位嘅面积，咁就可以个量嗰度咪多啲啦，单位个量嗰度。其实呢个系咪都系一个方法去解决个房屋问题？咁但系就变咗纳米楼会出现咯，系咪咁？ 系，其实 一個都是我們研究的其實一個重點來的、嗯、其實納米樓是不是幫人上車呢，車是很多人上不到車，但其實我們特別針對納米樓的、一個投嘅一個可能房屋市場嘅一個需求咧，做咗一啲分析。其實我哋特別係關注可能唔同嘅指標，其實係佢嘅跡象咧，其實係指向其實個納米樓市場嘅需求係點嘅咧。 嗯， 例如其實我哋睇納米樓市場嘅轉售率啦，例如我哋睇佢其實佢哋嘅買家究竟有冇做政府嘅按揭保險計劃嘅咧，即係佢哋需唔需要用呢啲按揭保險計劃幫佢上車嘅咧？你、 嗯、 就住轉手而言咧，其實我哋覺得其實係即係過咗額外印花税期限嘅納米樓嘅一手買家，其實佢嘅轉手嘅速度都幾快咯、 嗯嗯。 例如用2010年做例子啦，其實佢2010年買咗嘅單位嘅業主其實有八成已經轉手咗。 嗯， 而2010至2015年就大概是两成六已经转手了、 嗯、 已经转手的700几个单位其实它的平均持货时间只是得 3.48 年、 嗯、 即可能是只是长过额外印花税的三年期限少少。 我另外都想讲的就是刚才即是讲到即是细单位其实是不是都是有一个的需求在这里，因为正正有些人细单位可能才买得起上路车嘛。那如果他们变了是限尺的，一定要去买一个面积才可以落成到的单位要这么上一大，其实个价又会贵一点啦。那会不会啲人反而令到他们要去租楼啊，即是他们变了上车就更加难这样啊。 是啊，其实我就是就係新聞想睇到，其實我哋呢個研究就係發現咗，其實唔少嘅呢啲納米單位買家咧，其實可能有一部分係真係上車客嚟嘅，但係其實可能係可能有另外一大部分都係一啲投資客，可能係一啲 buy to let 嘅市場咯。可能我哋市民可能嘅良好意願就係、是，好就算起啲細單位，就算係唔合乎最低標準嘅、 嗯， 都可能幫到某部分嘅上車客嘅市民。但係其實我哋同時覺得納米樓呢個市場其實係容許緊一種可能係即係發展商起出嚟係主要集中去俾一啲投資客嘅需求嘅市場咯。咁、 嗯嗯、 其實係有唔同嘅例子印證嘅、 嗯， 譬如頭先補充翻頭先所有提到嘅按揭保險宗數嘅數字啦。咁其實我哋就係對比。政府讲200尺以下的单位的一些、每一年的按揭保险宗数的数字啦，同埋对比我哋调查里面200尺以下的一手单位成交的数字，咁、 嗯、 发觉咧最多其实做咗按揭保险宗数的买家只是占我哋一手的买家的少过三成咯。 嗯嗯嗯。 换言之，其实另外个七成其实根本就唔需要做政府嘅按揭保险嘅。所以其实佢哋，我唔会直接话佢哋系投资客啦、 嗯。 但系其实佢哋嘅单位其实系可以出租嘅咯。同埋佢哋亦都唔需要做政府嘅高成数按揭，即系其实佢哋所揸住嘅首期其实唔系即系掹掹紧上车咯。 OK， 好啊，唔该晒姚正熙先。姚正熙咧就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啊。我哋请下咧另一个角度去讲下呢一件事啊，就有中原地产创办人兼主席啊，施永青，早晨。 早晨， 早晨，萧永清。咁咧就头先都讲到啦，本土研究社嗰个嘅研究报告就话，发展商近十年嗰、那个纳米盘越嚟越多啦，越嚟越细啦。咁一啲面积细过260尺嘅一啲嘅单位咧，就佢哋当系纳米盘咁样计啦。就话发现咧喺十年间咧系有8000几个嘅，咁多咗好多咁啦。你自己点睇呢个报告啊？ 其实纳米楼嘅出现咧，是有佢嘅市場因素嘅， 嗯， 啊，一個咧就係、是、好多人而家就係小家庭啊，單身家庭啊，呢啲嘅比例高咗咧， 嗯， 係造成佢有一定嘅需要嘅，即係發展商如果出嚟市場上冇需要，冇人買嘅佢唔會起嘅，即係市場上有一定嘅需求佢先去起嘅啫。 嗯， 咁頭先話有一扎係唔係自住嘅喎，係買嚟出租投資嘅喎。咁社會上都需要有資金去投資呢啲出租嘅樓，咁買唔起樓嘅人先有得住啊？唔通？即係佢買唔起啦，租都唔俾佢租咩？咁要租，咁都要人去投資先得嘅。咁所以我認為市場係有需求先至有呢啲嘅供應嘅。發展商唔會起一啲市場冇供應賣唔出嘅單位噶嘛、 嗯。 另一方面咧，呢十零年咧嗰、那個 供应的土地是少了、嗯、即如果你土地少了呢，又有咁多個需求，平均每個單位咪細咗咯。如果你嘅土地供應係多嘅，咁好似新加坡或者你隔離廣州、深圳啊，嗰啲平均一個普通單位都近千尺嘅、嗯，即係低過即係一千尺樓下佢哋先當細單位嘅。我哋係二百幾尺樓下已經當細單位啊嘛。咁、嗯、如果我哋嘅土地供应面积系大量增加嘅话咧，咁发展商就一定会起大单位，因为佢起得细，咪卖剩好多咯。咁呢个系同土地供应有关嘅。至于你话限制发展商， 系咯，得唔得？ 起码要起几多面积细单位唔俾佢起，咁、嗯。同河北食肉味有幾多差異啫？人哋麵包都冇得食啦，咁你叫佢啊，就唔俾賣麵包，就係俾賣牛扒，咁都冇用啦。 但可能又未必 冇辦法， 未必去到牛扒，即係可能嗰、那個單位可能唔好細過260尺，即係又未必去到好大嘅單位。咁呢一個係咪發展商嚟講比較困難啲？因為我見嗰、那個 冇呢方面嘅限制，發展商淨係賣得出有錢賺，邊樣需求大。 嗯 去起邊樣嘅啫嘛，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以香港而家居住嘅情況嚟講咧，260尺一個獨立單位有廁所，即使係黑廁都好啦、 嗯， 有廚房，其實唔係差嘅居住喎，即係如果唔係離地嘅話，哇！香港好多人住緊劏房啊、板間房啊。啊，農屋啊，床位啊，咁嗱、 嗯、 米樓比起嗰啲其實好好多噶啦。如果要限啊，咁你唔俾住農屋，唔俾住床位嗰啲，仲急切過嗱米樓啦。嗯、你話即係唔係好合適居住？咁嗰啲咪更加唔合適居住，係咪應該針對嗰啲先咧？就未輪到嗱米樓啦。 嗯。另外頭先都講咗嘅，即係譬如黑廁嗰啲咧，即係可能阿蕭元清未必覺得好大問題。我見到研究報告都話希望取締黑廁嘅、嗯，要實際咁樣做難唔難啊？呢、這個 係香港就一路喺譬如廚房，佢哋以前政府規定嗰啲叫 prescribed window 啊嘛，即係一個窗咧就一定要佔嗰個單位面積嘅1%，唔可以窗門太細。企喺窗邊，望高個頭差零角度嘅角度咧，就要望到個天。 嗯， 咁呢個咧就係、是、嚴格要求嘅時候。當你有咁嘅嚴格要求嘅時候咧，即係你唔係個個位都可以做廚房，唔係個個位都可以做廁所。 嗯， 咁呢、這個咧，如果喺世界其他地方咧，都冇香港要求得咁嚴嘅。咁、嗯、所以後期先鬆咗啲咯。如果係土地供应多嘅面积，每个单位大嘅，财政方便嘅，咁、咧就呢啲我都赞成逐步收紧嘅， 吓、 啊，即系你有一定嘅采光度，啊，即系可以通风容易啲，吓、啊，咁就唔，因为而家呢个黑厕嘅意思咧，即系佢有 ventilation， 即系有通风就冇窗啊嘛，咁。好多酒店都係咁樣㗎啦，咁、問題就係、是、即係嗰、那個即係俾一般消費者嚟講，佢嗰個取捨唔係咁大啦， okay. 所以就變咗唔係最迫切嘅嘢囉。 OK， 納米樓嘅市場會唔會有機會爆破？其實你估計？ 我自己覺得就唔應該起太多納米樓嘅，如果我哋二手市場流動係足夠嘅話，其實我哋以前70年代、80年代起咗好多細單位嘅，嗰啲細單位而家你因為有印花税啊，流通得少啫嘛。如果流通得多，普通上車咪買嗰啲咯，唔使買新樓嘅。 OK， 好啊，唔該曬蕭永清，蕭永清就係中原地產創辦人兼主席。